固然少年老成，自小就已对许多事看得格外通透。他的生父乃是瑞王爷的幺子，瑞王爷年纪大了，家中儿女成群，孙儿遍地，他没有精力去管教幼子的一举一动，固然的父亲便长成了成日里花天酒地的庸才。固然自小便聪慧，他也想同父亲亲近，但父亲一次次的荒唐行为却彻底让他小小的心寒了下来。母亲诞下他而死，父亲不看重他，固然便慢慢沉默了起来，养成了不出风头不展露人前的性子。固然虽不受注重，但他却并不难过，他喜欢看书，府里的先生才华横溢，虽教导他们这些小孩的东西不深，但固然却好似天生就会读书一般，千字文不过两遍便记了下来，但他没有跟旁人说，只是试着开始看一些简单的书籍。有次两位先生相伴而来，他们看上去很激动。 北疆大胜，将军凯旋啊！ 固然有些好奇，他不出声地在窗口边听着廊道上先生的对话，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圣上的事迹。圣上和他父亲完全不一样，年纪轻轻已皇威远扬，先生们谈论圣上的口吻恭敬畏惧，但又崇敬。固然渐渐地在心中想到， 圣上好厉害呀。 他慢吞吞地下了学，开始期待着第二日还有人能接着讲讲圣上波澜壮阔的故事，但这样的机会实在太少，他还是主动去找了先生，在先生惊讶的目光之中坐在了一旁，仰着脸问道， 先生，圣上。 先生便滔滔不绝了起来。这一年固然活泼开朗了许多，厉害的人总是会激起旁人的一腔热血，即便固然是个小小的孩童，也不免向往起亲眼看一看圣上的英姿。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，宫里派来了太监，在各宗亲府中挑选孩子送到婉太妃身边讨巧。固然向来对这种出风头的机会能避就避，但等知道婉太妃便是圣上的母妃之后，他想都没想的就站了出来，跑到了宫中来的太监面前，认真的道， 我会泡茶，会穿衣，会认字，我可以给太妃念书。 太监讶然地看着他，随后当真让人拿来了一本书，固然一字一字地照着读了，不认识的字便坦然道， 我见过就不会忘了。 身旁的瑞王爷重新将目光放在这个小孙子身上，好像头一次认识固然那般。固然平日里低调，好像偌大的瑞王府没有这号人一般，但他也大胆极了，想要什么便出手，无论是问先生还是跑到宫中太监面前，旁人从他身上看不到一丝胆怯和羞意，他只知晓去做，止于从容二字。固然果然被带往了婉太妃身边，与他同行的还有五个孩童。婉太妃是圣上的母妃，固然尊敬她敬爱她，既然来到婉太妃身边的目的是为了照顾婉太妃，那么固然自然要做好自己的本分。他为婉太妃读书，这是几个孩童中没有人比得过他的一点。这几个孩童自然聪慧，但却没有固然堪称过目不忘的本事，太妃也因此而记住了他，时常看着他笑着与身边贴身的大宫女道， 皇帝也爱读书，前些年的时候宣政殿的烛光日夜不灭，还得我去叮嘱才能得有片刻休憩。 固然悄悄竖起耳朵听话，大宫女笑了一下说道， 圣上爱书便渊博，天下被治理得如此繁华，也不枉咱们圣上的一片心血。 婉太妃的神色闪过思念，固然心道， 太妃既然想念圣上，那又为何不见见圣上呢？ 我也想见一见皇帝了。 大宫女为难地低头，在婉太妃耳边说了什么，婉太妃怔了怔，片刻后笑了起来， 你说的是。 他收起了思念， 但眉眼间的神情却更加难过，只压在心底不说。顾然看了一眼大宫女，继续低头读着书。接下来一天天的，不知从何时开始，婉太妃的心气好像彻底没了，身子散发着腐败和枯萎的味道。等她开始躺在床上，那大宫女终于慌乱地派人去通知圣上了。婉太妃厉声道：“ 不准！” 但她的声音太微弱，只有顾然听见了。顾然看着满屋的人脚步匆忙，于是从凳子上下来，平静道：“ 太妃说不准派人去。” 屋里猛地静了下来，大宫女前来劝道：“ 娘娘，您不想瞧一眼圣上吗？” 她说了许多，婉太妃心底的渴望迸发，她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，那没有颜色的容颜上好像也有了生气。顾然却不知为何有些悲伤。圣上很快便赶了过来，这是顾然第一次见到圣上。圣上风尘仆仆，颜色憔悴，顾然忽然激动起来，他大声道：“ 皇叔来了！” 圣上匆匆在他身上瞥过一眼，便冲进了房屋之中，哭泣、悲戚、世事、惊慌。那段日子昏沉的不见天日，顾然被接到瑞王府中，瑞王问他圣上现今如何，顾然看到圣上晕了过去，但他却只是低头冷静道：“ 孙儿不知，圣上现在的情况不能让其他人知晓。” 瑞王爷没说什么，只是再次探究地看着顾然。顾然面色不变，心底却是忐忑。良久之后，瑞王爷挥手让他走了。顾然踏出房门时，好像听见瑞王爷在同身边的人低声说道：“ 此子不同寻常。” 顾然身在府中，不知晓外头的消息。府中的一些小子嫉妒他被挑选到婉太妃身边的殊荣，一次次拿些不入眼的手段来烦顾然。顾然不在乎这些，他只是有些担心圣上。 圣上醒来了吗？婉太妃下葬了吗？ 又过十几日，赵鼎的阴云忽然被烈日驱散，瑞王爷派人来找了顾然，他在顾然面前哈哈大笑，痛快地拍着大腿：“ 王立清啊，王立清，你总算是死了。” 顾然静静地听着，瑞王爷目光灼灼地盯着他：“ 圣上昏迷数日的事，你是不是知道？” 顾然顿了顿，耷拉着眼皮，还是那样的语调：“ 孙儿猜到了。” 瑞王爷定定看了他好久，开口同顾然说了圣上将计就计逼出黑手的一事。顾然听完后不禁露出了笑：“ 这就是圣上啊。”